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24集，一行人一走，谢成岩就察觉如初在脱他的衣服。他忍了又忍，在对方要解他的皮带时，一把握住对方的手腕，睁开眼迷糊道： 干什么？ 脱了衣服睡。 我自己来。 如初放开手后退。 喝水吗？ 喝。 他目送如初出去，急忙把衣服脱了，钻进被窝。等如初回来，他便喝了口水，躺着不动了。 我就在隔壁，有事喊我。 谢长言闭着眼嗯了一声，他感觉屋里光线变暗，听着如初开门离开，陷入了挣扎。 想洗澡，今晚在包间待了那么久，还喝了酒，不洗漱睡太难受了。好在房间的隔音效果不错，那边应该听不到我这边的动静。 以防万一，他先等了等，估摸着如初睡着了，这才爬起来去浴室冲澡。也不知是太紧张，还是酒精上来降了质，他忘了如初也要洗澡。如初洗漱完准备睡前最后来看看谢成岩的情况，结果就见床头亮着灯，床上一个人都没有。他看向洗手间，担心可能是吐了，便要过去敲门问问。这时只听咔嚓一声，门从里面开了。谢成岩去得匆忙，换洗衣服没拿，光着就出来了。四目相对，还没等谢成岩有什么反应，如初便把他往里一推，砰地重新关上了门。他在外面调整了一下情绪。 想就这么出来，还是给你拿件睡衣。 睡衣，谢谢。 五分钟后，他穿着如初递进来的睡衣，深深地觉得今晚过得太悲催，一眼都不往对方的脸上瞅，装作迷糊的样子，慢吞吞爬上床，用被子把自己团成球。如初已经冷静了，去浴室拿了件东西，把人挖了出来。谢成岩假装进入极困模式，连眼睛都不睁。 干什么？我要睡觉。 头发吹干再睡。 即将昏迷的影帝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怎么清醒，于是不知好歹，无理取闹，耍酒疯。 我不吹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 如初向来不喜欢和人多逼逼，把人一按，亲自帮他吹。谢成岩演戏演全套，试着挣扎了一下，发现被制住，顺势老实下来，恍然听见极轻的一句： 也就是对你了。 微微一愣，后知后觉意识到是对那句多事的回应，不由得睁开一条缝隙看着面前的人。如初长相冷峻，性格强势，是个不太容易接近的人，而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在给他吹头发，他的心情顿时有些微妙。如初仔细帮他吹干，对上他迷蒙的目光，没忍住揉了揉他的头，拉开距离。 睡吧。 谢成岩再次望着他出门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万分怀念自家发小，想打个电话，但又担心打到一半如初进来看他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用被子蒙住头，偷偷摸摸给发小发了条信息： 睡了吗？ 石沉大海。他试着又发了一条，仍是没用，终于死心。被惦记的人这个时候完全没心思看信息，他是回宿舍 才发现自家封印是不对劲的。江晨神色冷淡，看着和平时一点区别都没有。直到他进洗手间，江晨跟进来，站在他身边不动，他这才看出问题。洗手还是方便啊。江晨想了想，沉默。方景行看他两眼，把手擦干。一加一等于几？ 二。 二加二呢？ 四。 四加四？ 八。 妥了，这是喝醉了。正常情况下，听到这种幼稚的问题，绝不是这个反应。 喊声哥。 哥。 方景行捏着他的下巴亲他一口，试探道。喊老公。 老公。 方景行呼吸一紧，把人按在门上狠狠稳住。季后赛起，他们就没亲热过了，此刻干柴烈火一点就着。方景行原本还有些犹豫，江城喝醉了要不要做，却在要分开时被江城扣住了后脑，这下彻底压不住火，便抱着人度过了极其美妙的一晚。放纵的结果就是第二天十点才睁眼，扭头一看，见江城还在睡，他温柔地在他额头印下一个吻，把人抱好，打开手机查看消息，看见了谢成研发的东西，最后一条两分钟前。他起床洗漱，出门走到休闲区，见某人正在来回踱步。 难得见你起这么早啊。 谢成研猛地扭头看他，冲了过来。 再不行我就要直接打电话了。哎，我舅舅呢？ 昨天喝醉了，还在睡。 他打量大外甥这个神色。 我记得你也喝醉了，酒后乱性了。 滚！ 他不想废话，拉着人在沙发上坐下。 哎，我发现一件事儿。 什么？ 咱们身边的某个人好像喜欢我。 如初？ 擦！你知道竟然不告诉我，是不是兄弟？ 真的？ 你不是知道吗？ 我只是猜测，一直没确定。 你没问啊？ 问过，他给了我一个你真无聊的眼神，就没理我。 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外面传咱们 CP 的时候呢，有一次聚会他问过我是不是真的。如初不是个喜欢八卦的人，当时也可能是他好奇，所以我没怎么多想。可那之后他就开始玩游梦了，并且研究技术成了高玩。我比赛没空带你，一般都是他带你，我这才深想了一层。 谢成言默然，和他们的随性不同，如初自小走的就是精英教育，不像是会玩游戏的人。他记得当时得知这事儿，还意外地问过如初，但如今早就忘了对方是怎么回答的了。他有些出神。 那么久了呀？ 嗯，六七年了吧。 他这些年一直在观察，没看出如初有下手的意思，也就不好对谢成言提，免得对方心烦。谢成言沉默。身边有个人喜欢他，他却不知道，因为他曾经说过要拿遍影帝再谈恋爱。也因为阿义曾经问过他的性取向，他回答的是女孩，所以那个人一直都没有追他，而是换了一种不打扰的方式在他周围陪了他六七年，或许还会继续陪伴下去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